Hello， 周五好，我是莫大人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呢，我们来聊一个甜甜的话题吧。当然了，也可能很逗逼啊，就是说一说你第一次约会的难忘经历。 哦，第一次约会，那没有过的经历的人怎么办呢？这就只能旁听生了。 对，就当看个偶像剧吧。 就当哎，最近流行那句话叫“我坐在高高的柠檬山上，吃着老坛酸菜” 。这也太酸了吧！从头酸到脚啊。 对。 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叫做《继续想念》，来自依稀的一首歌，很好听、啊。 期待爱会回来。看一下我们朋友的留言啊，第一个留言的朋友他叫做罗伊的伟，他说呢，第一次约会他开小绵羊载着我去万达，那车速我怀疑他是开赛车的， 而且他是女孩的他， 对，哎，你知道吗，其实女孩子野起来浪起来都没男人什么事了。 嗯，对，我觉得就是坐着女朋友开的车开到这个自己吐了，这也是很厉害。 对， 嗯，一指千鹤他说呢，还记得第一次约会，他带我去游乐场，给我买了很多很好吃的，一起坐摩天轮，一起坐过山车，一起那啥啥玩意儿编不下去了 还有两个酸酸的表情、 对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要是买了一堆零食吃了，然后又要去摩天轮又去过山车的，那非得玩吐了不行。 对，我建议大家玩过山车和摩天轮之前，或者是海盗船之前，不要吃东西，要不然真的就要天上下雨了。下一首歌来自于陈雪凝的《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》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啊，觉得这个故事就是歌里讲的故事也蛮有意思的。 对，我已经脑补了一部小说的画面了。 嗯，对，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歌词啊。努力努力，寂寞犀利。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好像老看到他的名字啊。 是。 他说小时候约着一起上下学，因为他送我一块德芙巧克力，都会开心很多天。这种感觉和经历再也不会有了。 德芙巧克力。 对，就是对方送了一个简单的小礼物，自己都会开心很久。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，反正就是刚刚接触到网络，我才看到有人就是恶作剧嘛，故意在情人节前夕把那个我们分手吧、那个小纸条塞进各个超市的巧克力盒子里去。 哦，对，是 有这个。所以说大家现在买巧克力的话一定要拆开看一看啊，以防被人做了手脚。 霸都童军他说呢，第一次确定关系后的约会是大一国庆节一起回家，从149路公交车始发站他的学校， 坐到汽车站，那天人巨多，太阳特别大。我们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，分享同一个耳机听酷我音乐调频，那一期是初恋这件小事儿。哇，说到初恋这件小事的时候，我这个头皮都那个发麻了，就被他们给酥到了，就被他们的故事给酥到了。 初恋这件小事啊，一瞬间又回到了那年夏天。 嗯， 好像坐上了时光机一样穿梭回去了。 哎，萱草，想想我们录那期节目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还是五六年前吧。 嗯，莫大人还没有老去。 天 啊，我依旧年轻。 萱草还，对，萱草还没有当妈。 哎呀，时光如梭，岁月如歌，这就是这样子。 嗯，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，我们那个时候就老说时间是把杀猪刀，现在真的是到了那个被宰的时候。 嗯。 是小孩子说的话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靠你无关痛痒。转啊转啊转啊转啊转，没能转进你的心上。 下一首歌来自麦小兜的9420，这个名字好特别啊。 对，就有很有未来感。 嗯， 阿喜很可爱，他说呢，我的第一次约会啊是在车上，他给我讲了一路的郑州城市规划，我很难忘。这是一个设计师吗？设计师男友。 嗯，对，然后下面有人评论说，你男朋友是个魔鬼吗？秀儿。 还有人说好可爱，觉得这样的男生纯纯的。 对，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好像是周董的歌词啊。怕他坐车太久，给他买了一瓶脉动，叫了滴滴打表，在高铁站等他，把水递给他之后直接带他上车，结果他以为我在水里下药了。 看一下瓶盖有没有拧开就知道了，如果拧开，那绝对是趁我不在偷偷做了什么手脚。 对啊，最重要的是他是去接男朋友啊，就是男朋友怕女朋友下药，这也是可以。 现在的男生慢慢的都在女生面前很弱势了，其实现在慢慢的在一段爱情中，一段恋爱中，这个女性好像占据了主导了现在。 嗯，这个社会要变了。 对啊，小阿姨哟，她说呢，第一次约会她带我去打桌球，总觉得弯腰趴在桌子上的姿势不太好看，所以呢扭扭捏捏不肯学，就在旁边看她打了一下午。后来我桌球打得贼溜，她却永远不会再带我去了。 就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都会扭捏一点，不敢吃太多，不敢暴露自己的这个平时的习惯，不敢在她面前显得很女汉子。 对啊，知道自己的女朋友打球这么溜，生怕被别人盯上，所以就是捂好捂好藏好了。 不，我倒觉得应该是男朋友会觉得她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吧。 反正就是这种是宝藏女孩，不要轻易被别人瞧见。我的身体任性飞起地，所有悲伤烦恼带来安慰。关于我们，我只想说下一首歌来自于李佳思的《小爱》。 张艺兴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呢，他说呢，应该就是确认关系后的第一次放学，他走在我旁边，靠得很近，却不敢牵手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把自己的手塞到他的大手里。到了分岔的路口，我们都一直没有说话，不愿意放手。来往的同学无数，都在注视着我们。我们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这算是学生时代的一次简短的约会吧。 嗯， 现在女孩子都好主动，男生反而很怂。 男生有的男生也是欲擒故纵啊，男人你这是在玩火。 哎，其实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他说的这个小细节啊，就是两个人牵着手在路上走，就好像这个所有的同学都在注视他们。 嗯， 就是谈恋爱的时候，初恋的时候，第一次约会啊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就好像全世界都盯着你，你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一样。但是有的时候是你想多了。 下面这个朋友的故事就不是想象了，是真的。他叫冰电花恋，他说我俩的性格呢是冰与火的极端，所以呢公开恋情的时候，在全班同学的起哄下以及老师目光惊诧的眼神下，两个人手牵手到操场开始了第一次约会。 嗯，又是这样一个万人瞩目的时刻。 对， 可能在学校里就都是熟悉的人，都是而且都是同龄人啊什么的，可能就这种聚光的感觉会更强。 嗯， 一行的小萝莉她说呢，第一次约会呀，我们俩都是初吻还在的人瞎亲，心里想着这个老哥怎么还不伸舌头，都说初吻是像果冻，怎么没啥感觉呢？后来这个老哥终于伸了过来，嗯，果然是果冻的感觉。天呀，好羞耻。 不要说这么，对，不要说那么仔细了吧，你让那些单身母胎单身的人怎么办？ 你让莫大人怎么办？ 嫉妒疯了哟。莫大人眼睛里在冒火。 You and 下一首歌啊，来自王源的只要有想见的人就不是孤身一人，好长的歌名啊。我发现现在很多歌都喜欢起一个特别长特别有意思的名字，可能是因为以前这个短名字都快被用完了，实在没有名字可写了。 就现在长名字吧是流行，好像就很个性又很文艺范儿，好像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有意境的东西。 对对对，就比如莫大人的歌啊，有人想念有人如云烟这样。 花开过悄然无息，蝉声在夏末静谧，每一天慢慢走过，而时光却匆匆，我们是沿途的旅客。 王源这首歌就是新歌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看了一眼介绍，好像跟那个夏目友人帐还有点关系，好像是里面的这个电影的一个插曲 哦，是要在大陆上映， 可能是要啊，对对对，有这个意思。 哇，真好哎，因为我那个夏目友人帐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剧， 嗯，很治愈了。 许代佳他说呢，告白那天在茶巢点了两杯冷饮，我还记得他笑嘻嘻的和我装作轻松的模样，是他约我的，他说这种事儿要当面说比较好，也是为了避免我尴尬吧，恰到好处的温暖的话语让我有台阶下，第一次约会也是最难忘的一次。就是对方的情商很高嘛，让自己没有很尴尬，没有很不自在。 嗯，我喜欢这种情商高的男生，觉得很有涵养很有修养。 对，就像莫大人一样。 你怎么什么都能扯到自己身上呢？这就是你单身的理由知道吗？太自信。白泽本白他说呢，高一学校操场上两个傻子在冬天的夜里吹着冷风， 这也是可以啊，不过就是这个时候女孩们，我好冷啊，你冷吗？我说我不冷，跑跑就好了。 对，多喝热水就好了。哎，我让我想起来我的一个经历啊，我不是在约会，只是有一天上学哈，晚自习有一个事情，就跟另一个男生，我们两个人单独出来了，在操场上在聊聊那个事情。结果呢，聊着聊着，对面有一束光打过来，手电筒 追光， 然后我看清了是我们那个叫什么教务处主任。 啊， 就是他在抓那些早恋的同学啊什么的，看谁在约会啊什么的，他就向我们走来，然后我们赶紧跑掉了。 太可爱了，当时有没有觉得很浪漫？ 没有觉得很浪漫，会觉得哦，原来这就是被抓住被偷偷就是被发现的感觉啊，就很刺激。嗯，很刺激。 我曾这样遇见你已足够幸福了，故事一幕一幕消失在风里，被时间带走，我空着双手，心却是满的。随夏日远去的你隐没在回忆里，消失在那个路口，再次抬起头，就连寂寞也好温柔，走散的我们仰望着同片天空，就算夏天失去了，花也曾开过在无人的角落，时光的少一回，快乐难过不会有人记得，我也很高兴和你遇见。夏日远去的你隐没在回忆里，去时间的尽头，我带着失去的拥有继续人海里漂流，告别过孤单也温柔，岁月唱沉默的歌，在风中挥着手，舍不得也要走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在忘却里自由，在瞬间里永久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田丹的《走在教堂那一天》。 哇，是讲结婚的事吧？ 是，很适合在结婚典礼上，就是当一个暖场音乐吧。 就前几天我跟我妈去这个度假的时候啊，就在一个地方还看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教堂，然后前面还有一大块空地，然后我感觉应该就是那种专门用来做婚礼的那种地方，觉得还挺浪漫的。我们俩当时还想，以后我要是结婚的话，是不是也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办婚礼，就室外的那种。 没有可能。你先把人找到再说吧。 哎，真的，我还挺期待那样的，就是在户外的那种，然后吃自助餐，就 在那个小山沟里吗？ 小 草坪上。 对，草坪上。来，接着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。小幸运他说呢，本来不是一个地方的，为了我他去亲戚家住了，就为了一起放学回家，是初恋，近十年没有见过了，和闺蜜无法轻易说出口的话，却和他轻而易举地说了出来，就现在还时常会梦见他。在北京待了七八年，年末辞职了，回到老家，就怕遇见他，可能是那份执念吧，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。有的时候还真是这样，就是会一直在梦里梦到一个人，不知道哪天突然梦到了，或者是梦到曾经的一个老地方。 嗯， 对， 这就叫午夜梦回吧，午夜梦回又想起了你。 对，总是梦到同一个人啊。 我最近在打那个马里奥的游戏，就是那个任天堂的那个游戏。我最近、 哦、你 知道吗？对，我最近做梦老梦见自己还在跳跳跳，然后不停的那个死掉。 哦、哎，有空可以联机一下 啊。啊，可以。Galaxy 这个朋友他说呢，我来吐槽一下，还有比我更坎坷的吗？我呢是女生，男生迟到15分钟，来了也不解释理由，约好公园北出口见，他却到了南门。晚上见面后问他要吃什么，他说不吃了，喝点吧。结果呢，大冬天公园附近也没有卖饮料的。后来他说要不去肯德基吧，我觉得远也没去，就在寒风中尬聊了10分钟，全程对我爱答不理，很绝望。然后他最后说果断再也不联系了。哎，这个男生也是，你不喜欢人家，你干嘛还要爱答不理呢？还要过来赴约，真的 不，我倒觉得应该可能是不好意思说话吧，就是比较怂，或者 没 有进入这样的场面。 害羞不爱说话绝对不是这种反应，他顶多就是不好意思说，但是他爱你的心还是有的。那我觉得这个男生就真的很不体谅女生了。 所以说最后是要开黑了嘛？那我也来说一条吧。樱桃甜的我呢，他说呢，第一次约会是一个寒假，当时我们俩就是说出来见个面吧，然后就从学校门口走到家的分岔路口，全程只有10分钟，他临走的时候还把寒假作业给了我，真好。心疼。 寒假作业，好好笑。 你帮我做作业吧。 对， 好吧，说到这儿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我突然觉得这一期的时间过得好快啊，就感觉还没有聊什么，就要到结尾了。 所以我们要再继续聊下去吧，结束吧。 对，算了吧，下周五再见 吧。对，大家可能要打我们了哟。 真的，我们怎么能这么消极的对待工作呢？就开个 对开个小玩笑啊，调侃一下。 你知道吗？就是过完年之后放完假回来，现在还没有进入工作状态，我还是想要放假，怎么办？ 对，谁不是呢？一年总有那么300多天想要休息。哎，其实，聊到这个话题啊，就总觉得有聊不完的东西。其实我们做节目，从2012年到现在，过去好多年了。说实话，真的是有一点疲了，就是没有那么。多的话想说了，但是我觉得聊到一个这样，回到青春时候的一个话题，还是挺有东西想说的，也很想了解一下现在的年轻人，现在的孩子们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约会是不是跟我们那时候还一样？ 嗯，今天做完这期节目，我最大的感想就是，我觉得，一样的，爱情是永恒不变的主题。 对对对。 什么年代谈恋爱都是那些事儿，都会发生一些很好笑、很莫名其妙的事情。 对，永远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，不会出来第三个人。 对。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带给你一些欢乐啊，当然单身狗们可能带来的就是一些暴击了，不过我觉得偶尔吃一吃酸酸的柠檬哈、啊、也挺好的，开开胃嘛。 嗯，好嘞，那咱们今儿个的节目呢就聊到这儿了。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话题的互动呢，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酷我音乐调频，每期呢我们在录制之前都会发一个征集微博的，记得关注我们。 嗯，对，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周节目再见啦， 拜拜， 拜拜。